逢星期六晚上7-8点，孖宝游世界。 好啦，今日嘅呢个直播咧，就我哋有现场观众就有啲留言就话似翻翻去欢乐今宵。 系啊，大家睇唔睇到上面右上角请鼓掌啊？见到阵间会 系啦，咁就欢乐今宵有几个特色嘅，其实第一就系甩漏啦，就系第二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叫做大白鲨啊嗰啲，即系林建明同阿卢海鹏啊嗰啲。就永遠嗰啲 get 咧都係臨時度出嚟啦。如果唔好笑嘅話，就用笑聲嚟遮醜。 哦，呢個我哋好擅長嘅。 係啦，咁特別係有啲吳君如嗰啲喺嗰度學出嚟嘅，即係嗰啲人唔好笑咪喪笑咯。 哦，你 跟住咪楊千嬅咯。 你嗱，我就電台出身嘅，咁大家如果講吳君如咧，一定會記得佢有一個商業二台有個節目， 哇哇哇 哇哇打到嚟。 誒，我記得，因為當時喺商台嘅走廊裏邊咧，我哋喺呢邊做緊光明頂，我同陶傑，佢又同李力持喺嗰邊， 係啦， 就做緊哇哇哇打到嚟。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佢同李力持嘅人工，李力持我唔知道，吳君如嘅人工係高，我哋高我哋幾倍嘅， 梗係啦， 甚至我諗唔知道幾倍添啊。 咁呢個世界係咁樣噶啦，你咪唔滿意啊？如果俾你諗到，準 都 要嘅。 咁咪等於周星馳一樣咯，其實就係知識就唔值錢咯，呢啲先叫做畫啊嘛。 係啱啦，唉，所以唉，真係好唏噓啊！即係嗰陣時，哇哇嗰陣時最中意咩咧？就係講到上開就笑一分鐘， 唔知點講落去啦嘛。 即係去到呢個位。呢啲即係話，咁笑咗一分鐘，咁咧就開始即係消磨咗個時間佢，咁大家應該都好記得。不過你講開呢、這、一個吳君如同李力持同阿周星馳嘅關係都相當密切。咁如果大家有記憶嘅話咧，有套嘢叫《喜劇之王》。咁《喜劇之王》咧， 李力持導演 曾經咧係李力持導演， 周星馳同李力持導演 嘅兩個即係合作嘅導演嘅電影啦。咁商台幫佢搞咗次叫做《喜劇之王》訓練班， 我即係提拔啲演員啦，劇裏演員啊嘛，係啊。 咁搞到就好似我哋咁咯，就係、是、呢、這個《歡樂今宵》咁樣就揾人 casting。咁當日咧就揾咗即係有兩個人出咗嚟啦，一個叫做李思捷，又叫林子善啦。咁亦都有啲 show 啦。咁其實商台嗰時同佢個關係好密切。咁所以你話，咦？周星馳、李力持、吳君如咧，你可能會將佢歸埋同一個類別去睇啦。咁講李力持之前咧，咁我哋都要回應一下呢、這、一個網上邊嘅，即係呢個一路 YouTube 咧睇嘅。嘅留言嘅，咁咧就話喂，頭先佢講到呢個就係呢套啦，拎翻出嚟先，係呢套，咁咧就有 上海灘賭聖， 上海灘賭聖，咁咧有朋友咧阿做 N 摩咧就話。是不是做 handball 啊？啊，唔係喎，身體力行 Oliva 咧就話咧，呂良偉表現都唔錯嘅，喂，梗係好嘢啦！而家哇，你有冇睇嗰套射雕嗰套呂良偉？ 哦，一燈大師。 哇，好睇啊，係咪先？成套最好睇就、 啊。但係我中意黃蓉喎、 啊。係嘛？係你一同係嘛？我其實比較中意呢啲香港嘅演員，其實嗰套嘢都係香港電影、香港導演拍嘅喎，射雕。 似啦，個風格係似啦。 似香港導演，有少少以前 TVB 嘅感覺嘅。 有，因為阿黃藥師就係阿苗僑偉嘛。 係，掂曬啦咁。咁啊，有啲人話：，要星爺扮詹基利咧，最失敗啦。阿做 Handmo 咁啊，咁樣講啦。咁啊，呢個都我哋都認同嘅。即係呢個，即係你話。即係你話佢去扮嗰樣嘢咧，其實佢百變星君入邊就係扮緊詹基利啦，咁但係即係好明顯就係唔得啦咁。 嗱，但係我覺得其實黃晶係快刀手咧，所以變咗咧就有七日仙嘅味道。嗱，你留意一下百變星君咧，其實係有七日仙嘅味道。整蠱之王、整蠱專家古晶咧，其實都有七日仙嘅味道嘅。即係佢第一幕啊成灰安咧攞個廁所彈咗出去啊嗰啲咧，其實係好笑，不過甩漏多嘅其實，因為嗰啲裏邊嗰啲特技係好騎嚟得好緊要啊其實。 而家你嘅特技好精彩㗎，你覺得唔好睇咩？ 嚇！佢個變咗支牙膏啊，大佬啊，大佬，你真係當人傻嘅咩？我哋都整到啦， 咁咪好咯，嗰啲咪好睇。 咁如果我哋城寨都可以拍電影啦，如果係咁。 好啦，嗱，阿細良又問咗個問題啦，請大家咧可以回應一下。你覺唔覺得城寨需要拍電影 ？OK 啊，由阿細良做導演，扮翻阿周星馳，你俾你揀啦。你想做周星馳啊、李力持啊、定劉鎮偉、定谷德超、定黃晶？ 如果我城寨拍電影嘅話咧，我肯定就唔係我做主角，我覺得一定係要揾翻呢啲黑鬼德啊、鹹球啊、三華真啊做主角，真人版啊一定收得。你問我 係嘛？ 係啊。 虽然有网民 话系 似呢个燕南天，但系我唔会拍嘅。OK， OK， 係啦，我哋又嚟哈哈哈咧，又算數啦，係咪 ？OK， 好啦，除咗招呼網上觀眾之外，招呼下現場觀眾先。我哋話曬呢個都係叫做城寨喜劇之王訓練班嚟嘅，其實大家以為做現場觀眾咁簡單啊？錯了，要講嘢嘅，其實我哋物色緊未來我哋嘅接班人嘅， 係啱啦， 係啦，呢、這個李思捷同埋林子善就喺在座呢啲裏邊出現嘅， 而我亦都見到呢一個王晶啦、劉振偉啦、李修賢等人喺度嘅 ，OK， 咁啊可以咧，各位一眾大導演咧可以講 下。我想問現場觀眾，如果俾你揀一個導演同周星馳合作，你覺得出嚟嘅電影最成功，你會揀邊個？ 或者你覺得邊一套係 邊一套你覺得 最深刻嘅？ 最深刻嘅係 點解咁好睇？有冇 嗱？有個麥喺度啊！嗱，大家 試下啦，試下啦，請嚟請鼓掌嚇！ 係啊， 現場觀眾啊，試一試一試， 快啲快啲試下，冇客唔緊，冇所謂， 冇客啦。 我哋啲左膠觀眾好包容嘅，大愛包容嘅，大家講到一嚿嚿都冇所謂嘅。喂，如果唔係阿 Lens 就爆你知乜嘢啦 ？David Lin 話拍粉紅影畫，咩叫粉紅影畫？ 日活出品嘅呢啲叫做 romance porno 啊。 哦， 即是说软性的色情电影。 哦，咦， 是的。那最近呢就日本就向日活致敬呢，就拍了一系列的这些粉红影画的新导演的作品来的，其实 是、 譬如日本一个很新晋导演袁子温都拍了一些向这个日活致敬的这些叫做 romance porno。那就如果是的话就要找你做主角了。 我何得何能呢？我 一定是你的嘛。Romance porno 不一定是异性恋的，可以是同性恋的。 咦，那我要找一个朋友仔一起拍 的。那就不如找 Lens 了。好了，就是说喂 ,Pan 啊，现场观众。 啊 ,Pan 不到我们的镜头。啊 不嚇、啊！即係中學咁樣行出嚟揸住支麥喺個鏡頭住，咁又唔係，咁又好似唔係歡樂今宵噶咯喎，歡樂今宵後邊即係講嘢噶嘛。 阿 Lens 幫我遞支麥，最開嗰、那個。 係。 係嗱，呢啲唔使怕醜啊！你講下你最中意邊套周星馳嘅電影？ 唐伯虎。 唐伯虎點秋香。阿蕭生話唔係佢編劇噶喎，其實。 唔會啩？ 李力持噶，佢話係，佢有份俾橋。是啊， 大橋啊，或者 但你覺得《唐伯虎點秋香》哪一個場面你到現在還一見就即笑呢？ 鬥慘啊，跟梁榮忠， 即是小強， 是小強 啊，賣身入華府那 場，還有那四大四大人 物、啊其實那幾個不我都認同的，其實那幾個演員呢、即是東淫什麼西戰南下、北執，其實那幾個有一個是劉石 劉石賢、 東淫、那個 是一個相當之有 那個肥仔來的 戲劇，即是表演能力、即是一個好演員來的，因為我 personal 我見過這個人很有禮貌， 有一個好像是拍《大內密探零零發》在《紫禁之巔》裡面有份參與決戰的， 是是 是、好像是西門吹雪， 是西門吹雪， 是好像北濕就是西門吹雪， 是是，所以其實呢你識假打欣賞你、那幾個其實是一個好演員來的、那個、幾個 但你看這套、周星馳這套電影你覺得是不是揀錯女主角呢？即是拱你做呢個秋香， 格格不入咯， 是完全格格不入。如果俾你揀，你會揀邊個做呢？ 揀翻本地女星嗰啲，矮矮細細咁咯。 吳君如唔係嘛？ 唔係吳君如， 朱茵， 朱茵好啲， 朱茵、 OK、朱茵做秋香， 係啊 ，OK。 但秋香係好高傲嘅喎，唔係嗰啲嬌滴滴嗰啲細細粒嗰啲嚟。 我之前可以扮到嘅做演員嗰啲。 其實我心目中，我覺得揾邱淑貞扮係 OK 嘅。 其實邱淑貞建寧公主喺《鹿鼎記》裏邊咧，同阿韋小寶咧，我覺得係有戲交俾佢嘅。其實 係 即係做到嗰、那個嗰、那個大家即係交流啊，做戲嗰陣時係。咁就另外咧，傳個麥俾隔離一個啦。你以為做現場觀眾咁順攤啊？ Hello 你好啊！我覺得最 impress 到我都係食神啦。咁、那個原因都係之前你講我即係提及過嘅原因啦。好反映咗嗰年代一種泡沫缸感覺。佢即係當然呢個感覺第一啦。 睇你一身打扮都一個中環翻工嘅人，所以咁中意食神。 同埋佢裏邊有嗰啲對白都係好多都仲記得啦。甚至乎我而家譬如搭車經過海鮮房，我都諗起最尾嗰場戲。 就是、食神歸位， 系啊，就是、那場戲啊。但系啱啱你講到樣嘢，我又令我醒起，周星馳有啲電影咧係會冇咁 impress 噶。譬如啱啱你講嗰個《百變星君》啊，即係如果你唔講起嘅話，我都唔記得。當然係有套咁樣嘅戲。你問我中唔中意呢套戲咧？我中意喎。嗰陣時讀書嗰個年代係即係都有睇嘅，都睇，即係後屘出碟都有睇翻。但係你問係咪有咁 impress 咧？但係又冇咁 impress 嗰種感覺咯。 嗯 ，OK， 即係呢個睇法都幾啱。阿細良啱喎。 食神呢是李力持和周星驰的作品， 嗯， 就有别于刚才我们讲话即是刘镇伟即是自己去担正去做导演的一些作品。其实他周星驰几时开始去执导呢的，啊，资料上就说国产007呢是他第一部自己的即执导 的电影。但是我看下去呢，其实他第一部执导的电影我就觉得未必是这一套了。即我觉得你说唐伯虎里面，表面上是李力持是一个导演。 我觉得李力持坦白说，啊，即我 实际上 不是政见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所谓跟李力持合作的呢其实就是周星驰度完之后李力持去执行。所以你看到所以为什么那些戏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周星驰是踢箭头嘛。所以那套戏就很出咯，史提芬周的角色。你想想食神到尹天仇喜劇之王，是吗？李力持所有執導的包括唐伯虎到周星驰都 是演出光芒四射的， 嗯， 他那个角色是完全呢，你想想他唐伯虎由头大到尾，真的，嗯，怎知梁咏忠那场，啊，他有一幕，啊，你记不记得呢，他在自己独白，啊，在好像粤劇里面，啊，那些靓翅伯那些不是说在敲碗那场，啊， 嗯， 是吗？他要夜晚黑准备去潜入秋香那里的时候，嗯，他就自己在讲，跟着就撞到南咸北湿的，他咪自己嗰種係一種粵劇嘅表現方式嚟嘅，唔係講緊 rap 嗰段喎，係咪？佢哋諗下佢所有呢啲場面嘅設計，你問我係周星馳先至諗得到嘅嗰啲嘢，唔會係李力持。李力持係編劇，無線編劇，但係能夠喺呢啲傳統嘅粵語片裏邊揾嗰個創作嘅嗰個嘅即係創意咧，呢個係周星馳嘅風格嚟嘅嘛。 嗯，嗱，李力持是什么人呢？我想现在大家都会记得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有政见的人，啊，okay？ 但其实我们要讲回头的时候呢，李力持最初 拍周星驰不再用他之后就唯有跟着共产党搵食咯，哦，如果周星驰请他就少了一个蓝丝导演，啊，这个周星驰的责任，啊， 那请 周生即考虑再 考虑请他拍套儿童那些什么动画卡通片咯， 啊，都是好的。李力持是一个，是先在亚视做编导开始，啊，做了三年，他跟当时最有名的刘家豪监制就一起呢就是过了去无线。 刘家豪很厉害， 啊，亦都在无线的时候，就是 TVB 的时候就跟这个周星驰 有接触，开始就是大家就一起去做一些事。他们说这本书这么说，他说工作之余生活上的交流越来越有默契，例如1986年的时候他合作第一个单元剧叫做哥哥的女友，跟着就他来自江湖，然之后呢， 他来自江湖是编剧 盖世无侠，咁去到后期嘅时候呢就係，亦都开始有其他嘅執導嘅电影，一套叫情圣同埋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呢大家都有啲印象嘅。 龙的传人咪喺呢个大澳拍嗰度啊。 龙的传人系咪大澳拍嗰套啊， 打士碌架嗰个囉。 士碌架我就记得最后有韦德啫， 呢个韦德啊 ,Jimmy White 打呢个士碌架比赛。 係啦。咁情圣呢就係讲佢有啲印象呢。 哦，情圣系周星驰。 君 係都系袁华好似。 是啦，咁就话 就扮有钱潜入去就叶紫薇嘛， 系 啦， 系你自己叶紫薇嘅啫， 一定记得叶紫薇嗰套戏。 咁咧 就扮有钱女嘛，叶紫薇。 系啦，咁所以呢套电影入边呢本书入边咧就咁讲话，喂，佢点样形容刘镇伟系良师也是益友？咁我都觉得啱啊，即系其实即系刘镇伟帮阿周星驰先生向前行咗好多步啊，咁样。咁呢个咁样形容佢系绝佳拍档，大家又点睇咧？ 刘镇伟。 李力持， 李力持 絕佳拍檔呢個四個字啱。 大家撇除政見啊，雖然大家都對佢政見好有意見，特別係當佢成日偷人啲圖咧，好有意見。啊， 有冇人認同佢係絕佳拍檔？ 千祈唔好俾佢藍絲嘅呢個背景所影響啊！ 放心，唔使驚啊，佢冇呢度冇見到嘅，係冇見到樣，唔使驚啊，大家。 我覺得嗱，我自己咁睇，我覺得李力持係似吳孟達。 嗯。 吴孟达之所以能够成为周星驰合作咁多套电影的一个配角呢，是因为他是就住周星驰来做配角的，他不会抢周星驰的戏，他是周星驰有反应他就给反应那种。我觉得李力持也是一样，如果我就是说我开始讲，如果个导演本身已经有很强烈的风格呢，就是等于这个就是一山不能藏二虎， 所以你見到、有些合作了很短時間就沒有的，譬如賭Sir啦，或者是陳家上啦、 嗯、 其實陳家上很成功的《逃學威龍》，是不是《逃學威龍一》是爆得很厲害的，其實是是不是題材新穎，然後跟住你知啦，卧底不嬲都有啦，香港即係喺警匪片裏面、 嗯、 但係入去學校做卧底，仲要係嗰班學生裏面咁騎呢，有呢個黃一山啊等等呢啲，咁所以我覺得，但係好快去到武狀元蘇乞衣之後就冇再合作， 係 係啊， 咁點解咧？ 所以我就話你一定要就住周星馳嘅人，佢先至可以發揮得到佢最強嘅地方嘛。 係， 而我覺得就得到嘅其實係阿李力持。因為李力持好像你咁講啦，佢就係根本就係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嗰個李力持嚟噶嘛， 係 係嘛？星爺你話事啦，星爺你話事啦，佢喺片場裏邊 發哥， 發 冇咗你唔得啊，發哥 咁樣，咪咯。所以你有咁樣嚟一個，好多人批評佢話佢冇人性、冇人情味、虐待演員、唔顧念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全部只係歸結一個原因。周星馳呢種演員，如果佢唔係獨裁嘅話，佢唔會成功。 嗯， 你諗到㗎，一個喜劇，如果嗰個喜劇係集體創作，冇可能成功嘅，係嘛？因為嗰樣嘢係好個人化嘅表演嚟㗎嘛。 如果即係差你識 係啦，如果佢一種以嗱 Jim Carrey， 我哋唔中意睇，但係佢都係好個人化嘅演出嚟嘅。但係咧，我覺得佢係好浮誇，即係好點講咧，好尖鋭文啊！詹瑞文那種是不 last 的，原因是什麼呢？他靠形體動作，男人之苦做了這麼久都是那條橋， 都是男人之苦 扮女人，是嗎？ 沒了， 是的，就是那條橋。那 你只可以在電影裡面做如花的角色而已、 嗯、 但是你想想周星馳由早期賭聖一路到西遊記一路到功夫的周星馳，他是不同時代，他對自己的要求都不同嘛，所以他一定是一個很強烈對自己有意見的人，亦都對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咁、 嗯、 你死啦！一冚埋嗰個風格強烈嘅導演嗰度、 嗯， 所以我就話《西遊記》最新嗰輯，即係舊年好似係嘛，賀歲片嚟嘅應該。佢同徐克合作，大家都好大期望，但係出嚟好失望咯，我覺得真係。好彩我係買老番嘅啫。 咁即係你覺得佢擔正曬就 OK 啦，即係佢決定曬做導演。 嗱，我覺得佢係一人頭隊嚟嘅，其實。不是其他六業不重要，但是你要喂波俾佢入， 即是巴迪斯洛特， 是啦，即是踢到他死為止。不過呢就是呢，即是你整隊球隊是以圍繞住那個核心球員來去 build up 個 team， 其實很多成功的球隊都是這樣的。其實如果不是呢，你砌十一個以為天才球員下去呢，一定玩完的那隊波，是不是個個都以為自己天才嘛、 嗯， 就變成這個什麼咯，雲高爾帶來那個荷蘭球員一樣咯，現在就李昂那個 哦， 系嘛，就是扭死波咯，系嘛，即系佢觉得佢自己系要表演啊嘛， 嗯， 所以如果你要就到周星驰，其实呢个唔系净系周星驰嘅电影，任何嘅创作都系， 嗯， 嗱，我头先讲过，譬如一周刊啦，好多好叻好叻嘅人喺一周刊嗰度，大家当佢哋系一个所谓嘅笔神， 嗯， 陈式之啊、屈永贤啊咁样，写人物故事好出色啊，图片故事好出色，但系如果你冇咗其他嘅嗰个 team。以你為主去配合你的編稿呢，你一定玩完、 嗯、 即是說砌稿的要發揮自己作為一個平面設計師那種的角色，他做出來就是什麼呢、嗯、這些就叫多舊魚咯、嗯、你明白嗎？五顏六色，那些標題有那麼字，字有那麼花巧，得那麼花巧，內文無厘頭反白字，那你的mood點出來呢？但是設計師要表演了，好了，到副託要表演了，那他怎麼表演呢？哎，佢同你影张黑白相翻嚟，系嘛、嗯？明明嗰个古仔系好开心嘅、 嗯， 然后嗰张开板相咧，影到好似松郁蒙，好似影沙龙咁样，咁、 嗯、 你咪扑街咯。跟住好啦，跟住到嗰个最后尾砌稿完之后咧，到编审啦，最后尾审稿嗰个总编辑咧，啊，顶自己加啲嘢落去、 嗯， 觉得你个烟草唔够爆炸性， 嗯、 然后咧自己睇完你编稿自行演绎，咁、 嗯、 你最后尾出嚟个编稿一定系垃圾。這個就是其他雜誌所做的事，但是如果你明白肥佬禮當年成功和周星馳一樣，你一定是要圍繞著那個靈魂人物，然後呢將他最好的東西發揮出來，這個就是我覺得做任何創意產業，無論是電視、電影或者是踢球都是、那個道理來的。其實所以你問我誰是好導演，只有一個標準， 不是因為你有個導演風格吳宇森放白鴿，你記唔記得《喜劇之王》裏邊咁咪笑吳宇森咯？李思捷啊，李思捷嗰個角色其實係嘲笑緊吳宇森啊嘛，頂套套戲都放白鴿， 係啱啊， 係嘛？ 係 就係話要表演啊嘛，個導演要表演啊嘛，要有一啲色力場，我哋叫做好似佢簽咗個名喺度睇套戲裏邊啊嘛，所以咪放白鴿咯。周星馳就係唔中意嗰種導演嘅風格 overshadow 佢啊嘛，因為我先至係個主角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邊一個令到周星馳發揮得最好嘅，我覺得就係好導演， 係即係冇乜諗法嘅， 唔係反而調翻轉，唔係導演風格最強烈。嗱呢個就係 S 嗰套戲啦。但係呢個導演會喺香港嘅電影史裏邊咧係一個 nobody 嚟。因為佢嘅角色同孟達第一樣，佢只係一個綠葉，係令到周星馳可以完全發揮。所以呢個就係李力持，我覺得。 咁即係正如阿細良我一路講嘅就係、是、周氏式嘅電影咧，或者周星馳式嘅電影，點解一路都冇人去發掘？就係、是、其實佢係超越咗一個演員固有嘅框架。 佢就係個作者， 佢係個作者， 佢係個 narrator。咁所以咧，即係香港嘅朋友們，即係要加油！即係阿周星馳先生嘅電影，其實咧，我哋仲有得講落去嘅。 你可以咁講，係周星馳超越咗嗰啲導演啊。 係， 所以你喺後邊，如果你夾 硬要掹住佢後腳喺套戲裏邊加好多自己放白鴿啊，加好多微言大義落去嘅導演嗰度咧，佢就當面就車巴你啦，即刻喺片場鬧你啦，係咪？咁你咪喺背後唱佢話周星馳脾氣唔好咯，喺片場好獨裁咯。冇人情味咯，跟住咪梁思浩出嚟講話拍嗰場打把戲要佢喊五十次整蠱我咯，咪所有嘢都係咁嚟嘅啫，我覺得其實 啱啱啱， 係咪？但如果你冇嗰種咁專橫獨裁嘅性格，嗰、那個就唔係周星馳啦。 好，咁我哋問一問， 你睇《食神》裏面佢就話呢個位置你坐啦。 你估到就 你估到嘅，你话你坐我个位啦，咁啫嘛。其实嗰、那个咪周星驰咯，我觉得 啱啱啱，佢都系其实都系自传式嘅一个电影嚟嘅。 我觉得平时讲嘢喺片场就系《食神》里边嗰个史蒂芬周嚟噶，只不过嗰班人换咗做阿大龙师傅啊，换咗做厨师啫嘛。 你谂到嘅就系你又插我名，我插你啦。 平时佢闹甜筒辉咪就系咁咯。如果你谂到嘅，我俾个位你坐啦，你坐我个位啦， 系嘛？即系含住啲烟头喺嗰边嗌好好味啊，系咪？ 系咯，你含住个甜筒喺隔篱同我舐舐干净佢。 系嗱，嗱，欢乐金消息啊！现场观众有气氛嘅时候，我又问到啲现场观众啊。嗱，周星驰先生嘅电影咧系属于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嘅。咁大家仲有冇边一套系深刻嘅先？ 哇！你摸舉手啊！你 舉手喎、啊，呢邊 靚仔嗱，呢、這個呢邊舉手喎、啊，雖然好似係摸緊頭髮，我見到佢 係冇理啦，係 頭痕都出事 啊！呢兩位係呢兩位，我哋講下先，係邊套你深刻咧？或者你中意邊個導演嘅都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我最深刻就係同學《逃學威龍一》同埋二啦，係 為何咧？ 我諗佢有兩三個原因啦。第一，可能個節奏比較明快少少啦。 OK， 節奏。 第二就係啲 get 反而係我覺得係 OK 多嘅，同埋估佢唔到會咁樣講啦，係係啦。咁第三可能係佢咁啱就係喺個校園嗰度。咁我嗰陣零一，佢嗰陣時九一九二度咁啊，係。咁我細細個嘅時候睇嘅時候覺得好新鮮。 哦，你嗰時喺校園嘅？ 我嗰陣時幾歲到啊？ 我話周星馳好難得嘅，佢嘅電影係跨越。不同的 generation 你想想我哋嗰陣時候，我睇緊《逃學威龍》嗰陣時候，我在做緊嘢啦嘛，已經係。但係佢仲係一個幾歲嘅細路， 我未出世。 唔好扮嘢啊你！ 唔好扮嘢。 你講緊乜嘢 ？OK， 係好啦。隔離嗰個，你喜歡咩咧？我見你一路都喺度嚇，密密針咁樣嚇。 國產007啦。 007 到依家睇翻都仲係好有味道。 即係麗晶大賓館嗰場。 麗晶大賓館。 陀地定咩 啊？係嘛？ 啊！陀地定北姑嗰場 就唔止呢個鏡頭嘅，仲有好多啊！咁譬如打靶啦， 係啦，$100人仔搞掂，仲要送埋煙啦， 係啊！鐵腿水上漂都走唔甩啦。 鐵腿水上漂係咪就係啊？ 打靶嗰場，你哋前咪做鐵掌水上漂咯，係啊！我俾個導彈打落嚟啊嘛！ 我苦練幾多年啊？唔記得咗啦。跟住終於 有30年嘅苦練， 果然好。 你明唔明白嗰啲即係喺電腦或者喺手機睇嘅朋友，周星馳電影 work 喺呢度。我哋根本冇出過一張任何周星馳電影嘅片段啊！大家喺個腦入邊啊，自己喺度播緊啊！你明唔明白？所以大家應該係可以用多啲諗落啊！好啦，喂，呢度有個網民話：，西良，你咪就係吳孟達咯，梗係似吳孟達啦，點回應？ 我是吳孟達， 係 咁我助攻俾你， 我冇可能啦， 咁你咪周星馳，你坐埋我的位咯， 好明顯我係鹹球啫，即係 嚇。唔係嗱，有位聽眾阿希講得幾啱，佢話周星馳即係 C 朗，個個喂波俾佢做神射手，啱我覺得。如果皇馬加利夫巴黎如果要在皇馬立足，他不交波俾 C 朗咧，佢都會炒埋。我話俾你聽，係咪先？係咪？如果你即係咁貴收購你翻嚟，你以為你是 C 朗啊？其實唔係、哦，你是要俾波 C 朗入嘅、哦，都要，因為佢先至係成隊皇馬的精神支柱嚟嘅、哦。所以我話你合作與唔合作，點會是因為個人性格孤僻啊、尖酸刻薄啊、孤寒啊呢啲咁嘅嘢？呢啲係表面嗰陣嘢嚟嘅，我覺得係。咁當然可能周星馳都係孤寒嘅，你見到佢同阿俞文鳳打官司都知㗎啦。 咁你嗱九十年代嘅電影，你覺得邊一套周星馳電影係最炒車嘅呢？ 我覺得， 嗯， 炒車即係話我自己唔中意睇。 係啦，即係覺得，哎呀，點會係咁樣㗎？ 我覺得嗱，百變星君係其中一套嚟嘅、嗯。我覺得因為裏面嗰啲第一嗰套戲就抄得好緊要啦，第二抄得嚟好渣啦，而嗰啲所謂嘅特技其實係歡樂今宵式嘅特技嚟㗎嘛。我就話你大佬嗰支牙膏係夾硬硬 key 落去噶、嗯，將周星馳個樣 key 落支牙膏嗰度噶，係，即係呢個就係粵語長片式曹達華嗰種嘅特技嚟嘅喎。 咁點解唔得咧？嗱，如果我哋睇翻轉頭就係佢百變星君咧，就係即係佢飾演嘅李澤星，咁其實都好，但係好收得嘅喎。即係當年都係即係當年收第即係最高票房嘅第三位嘅電影喎。咁點解即係你覺得係炒車呢？即係咁收得又炒車？ 唔係嗱，你講得我覺得整股專家咧，我覺得其實已經係極限嚟㗎啦。即係七日先加呢、這個即係嗰啲嘅炒雜感啊。 嗱、 嗯，整股專家都係炒雜感嘅、 嗯。 但係我覺得百變星君其實係更極限咯。其實係因為佢炒雜感得嚟俾人睇到嘛。 嗯， 係嘛？ 嗯， 喂，大佬你穿曬崩喎。 嗯， 咁即係所以我覺得。你隨住佢越嚟越多票房，嗰個電影嘅投資規模越嚟越大咧，其實慢慢冇咗呢啲咁嘅嘢。我覺得，但係王晶係回堂就係咁啊，佢因為七日先啊嘛，佢將嗰個我諗導演費就增加咗，製作費就減少咗啦，當然。咁但係永盛，我覺得永盛拍啊周星馳咧，永盛肯抌錢嘅其實，你留意一下，即係投資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反而咧好李修賢嘅電影咧，我覺得最早期嗰啲咧就係小本製作嚟嘅。所以咧就即係令到我諗佢兩個有爭拗係有原因嘅，其實，因為佢本身個投資規模好細，即係刀仔鋸大樹。 李修賢我哋識公仆嘅啫喎。 李修賢佢有一套拍阿張家輝幾好嘅，其實《千年蟲》《化骨龍與千年蟲》 嗯。但係咧頭先咧現場嗰位朋友咧話有個關於李修賢嘅故事，不如咁去聽佢講一下好嘛？ 邊個發現呢個 李修賢嘅故事，同阿 周星馳嘅恩怨， 恩怨係 點解令到佢哋兩個即係火上加油咧？ 傳聞咧就呢、這個呢、這個濟公啊，濟公落戲嗰度咧，就曾經有一幕咧就係阿周星馳咧走埋去，我唔記得個鏡頭係咩啦，咁淨係就係話李修賢，我要殺你全家。咁、那個李修賢咧就係同阿李導演個名咧即係好接近啦。咁好似就話從此之後咧，阿李修賢導演咧、就是、聽咗啲戲之後，一興個火事，從此就抹曬面啦咁樣。咁但係我上網 search 翻咧，又的確好似係有李修賢呢、這個呢件事嘅喎，係李修賢，即係古代嘅李修賢咯。係即係濟公變成變濟公之前，好似叫阿李修賢嘅佢係，係嚇係咁樣嘅。 咁真㗎，佢即係歷史記載濟公嘅。 上網睇啊， 叫做 真實性就唔知啦 嚇。會唔會係嚟自呢個香港網絡大典嘅咧？你 唔清楚，可以確認下呢樣嘢就嚇。 好犀利啊！即係 宋朝 咯，好似係宋朝咁啊。喂，咁啊， 李修賢啊嘛，李修賢。 嗱，而家觀眾們咧，你哋有 Google 嘅，咁你又成日話我就唔睇鏡頭，係咪睇稿都 唔介意啦，一兩個啫嘛呢啲。 我唔係介意。 觀眾都喺頭先休息時間做你好長嘅心理輔導啊。 係咁啊。嗱，你揾下啦，揾完之後咧，話翻俾我哋聽啦。不過係咁都幾過癮啦，即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不過佢嘅電影入邊咧都有啲咁樣嘅名嘅，我想舉多一個，就係呢一套啦。誒，多咗啲手指，喜劇之王，喜劇之王佢叫咩名咧？叫《雲天仇》。 OK， 尹天仇。咁當然真係有尹天仇呢個角色嘅，喺即係粵語片時代入邊係有呢一個。 尹天仇而家唔係都有一個演員叫做 尹天仇咯， 唔係尹天仇，尹唔知咩鬼嘢嗰個。 咁咧，其實佢呢套電影入邊， 尹天慈 係 啦， 佢呢一個角色咧，其實就係扮一個。點解叫尹天仇呢？其實跟他扮的角色有關係。那個角色其實他們想扮一個卡拉菲， 粵語片的卡拉菲， 是叫做仙人球，老神仙的仙，人類的人，求要求的求， 就是一個在粵語片裏面從來都沒有成功過，亦都為人相當之老實， 就是這樣穿衫的了， 一個死卡拉菲， 不要這麼狂，都是一個特約演員啦，這樣。所以都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名字會 偏插到。所以我說為什麼這些節目長做長有呢？因為周星馳他不是一個學院派的導演或者演員，他是一個什麼呢？是一個很小個出來做事。我記得佢如花，如花是佢中學同學，就中學嗰陣時經常扮沙包俾佢踢噶嘛，佢就扮李小龍啊嘛。咁就係如花喺一次訪問裏邊講過，佢哋畢業嗰陣時咧就出嚟做咩咧？做喺鞋鋪賣鞋，幫女人試鞋。咁就做如花收尾就去咗做餐飲業，其實餐飲業就即係托嘢啦、托盤啦嗰啲啦。咁就其實都係喺嗰個嘅即係。低下階層的服務業裏面打滾的，其實包括梁朝偉都是。所以呢他們就說梁朝偉其實是周星馳的姐姐，不是周星馳的姐姐的朋友的然後一起去考訓練班嘛。他還有一個叫戚美珍，四個都是1962年出生。但是那個年代做演員的是什麼呢？很多時候你見到的周潤發、包括是、陳玉蓮、入去訓練班的呢，其實不是講緊讀過書有考到試的人嚟嘅，因為那些人是不會入娛樂圈的。入娛樂圈的人是咩咧？一細好細個已經出嚟社會打滾嘅，成功的是咩咧？係嗰種觀察力，同埋能夠將佢喺佢工作觀察力。頭先講尹天仇就係、是，肯定是佢接觸過呢個 K 咖啡嘅，佢亦都知道呢個 K 咖啡係好 Q 中意教人做嘅。如果唔係，佢點會將佢嘅創作靈感喺邊度嚟咧？咪就係觀察喺片場裏面發生嘅事，喺訓練班裏面發生嘅事，或者佢以前做嘢嗰陣時候發生嘅事。所以我話周星馳喺《食神》裏面嘅史提芬周其實就係周星馳嚟。如果唔係佢點會觀察到有錢佬啫？嗰、那個世界佢接觸唔到噶嘛？佢喺度孖叉嗰啲友，咪即係佢以前孖叉阿田統輝啊，孖叉嗰啲助理編導啊、執行編導啊嗰陣時候，咪就係咁咯。 咁但係你即係帶咗個問題就係、是，好啦，佢自傳式個導演要行埋一邊，好啦，最後嘅時候你會留意，由少林足球開始，其實佢就自己咧就揸住個導演咪啦。 咁你問我啦，李力持最後尾講過一句説話嘅，佢希望周星馳做翻演員。嗱，我就不以人廢言，我覺得李力持呢句説話係有意思嘅。 點解咧？ 因為你作為導演，啲人中意睇嘅係周星馳作為演員啊嘛，唔係周星馳作為導演。導演係 plus。你周星馳退居幕後的目的是令到台前的周星馳成為 C 朗嘛，我剛才說就是任何導演都要圍繞著這個 C 朗嘛，因為入波就是他演戲嘛。喂，我總要看個電影是因為周星馳做戲，不是因為周星馳編劇或者導演。所以你看到《西遊記》沒有周星馳之後，大陸版的周星馳的電影香港是完全不收得， 但大陸很收得。 Well， 大陸《賭城風雲三》都收得咯，你係唔收得先？ 係， 係嘛？《富春山居圖》即係呢個劉德華拍嘅，拍成咁嘅戲都得咯。咩戲唔得啫？ 係， 係咪？因為嗰啲農民變成嘅城市人口係對電影係冇要求。咁你諗下，你做導演，如果你都變成對導電影冇要求，嗰、那個就唔係我哋認識嘅周星馳嚟咯。周星馳係連一個小人物佢都要發光發亮嘅。係咪喺喜劇之王裏邊嘅周星馳？是要求那連那三句對白他都要講到很精準，一條死屍他都要發揮他的創意，可不可以擋一下先死啊？這個是他自己在訓練班的經歷來的， 是絕對是， 因為他跟個助導說可不可以擋一下先死，被人粗口問候嘛。 是， 那你如果他變成是大師的周星馳，那個絕對不會是周星馳來的。 所以我哋會見到後期點解唔收香港話開始唔係好收得嘅電影，其實去到後期，譬如《西遊降魔》或者係《美人魚》嘅時候，《 長江七號》已經唔得啦。 長江係其實《長七》係最令人失望嘅。 係啊，喂大佬， 周鐵 你搞科技嘢，大佬你學嗰啲咁嘅荷里活電影，整個咁樣嘅公仔出嚟，那個公仔第一就核突到不得了，根本就 market 唔到啊，大佬嗰嗰個咁嘅毛公仔。 係啊，但係嗰只嘢好，嗰只嘢當年係 icon 嚟嘅喎， 喺大陸嘛。 香港都是 icon， 有得換啊！ 你試下而家你個背囊整件都咪嘢喺度啦，你夠僵孭住佢出街啦！我諗俾人俾啲學生笑到你面黃，真係。喂，唔係好耐咗呢套戲，但係點解你覺得頭先嗰位聽眾一講到呢個鐵掌水上漂，仲記得三十年功力呢？ 係 係咪咁深刻咧？但係你點解呢啲電影冇曬呢啲咁嘅嘢咧？ 係啦，所以我哋就唔係好明白點解佢自己執到嘅時候就唔得。即係呢個位咧，其實係香港係一個悲痛嚟，我覺得就係、是、 個原因。我話俾你聽，因為共產黨嘅中國裏邊根本係冇集體嘅回憶，有嘅係不敢回憶，嗰啲嘢係唔可以講嘅。而喺生活裏邊，佢哋有咩回憶咧？除咗消費啊呢啲咁嘅嘢之外，嗱，我哋頭先講，譬如粵語片啊、老夫子啊、金小文嘅漫畫啊呢啲，係我哋嘅集體回憶嚟噶嘛。但你問大陸，唔通咩紅衛兵啊？係咪先？毛主席啊？呢啲咪佢哋嘅集體回憶咯？你敢唔敢掂啊？你咁掂嘅話，我話你星爺好嘢啊！真係跪拜你啊！真係。 O K。 係嘛？你仲整多一鑊$100打靶嗰場戲喺大陸播啦。 啱啱 我諗咪調翻轉，將個場景搬嚟香港就得。 啱啱有個有個啱啱講開嘅時候咧，就話呢一幕咧，黃一飛打靶嗰場而家有線都 cut 咗啦。喂，作為你係有線電影台嘅忠實擁趸，你點樣回應呢件事先？ 咁一啲都唔出奇啊！有線都賣咗盤俾邱達昌啦，邱達昌後邊都係白手套啦，同 TVB 黎瑞剛係一樣啊。而家香港傳媒好快好快，我相信唔好話一週刊啊。even 我想慢慢發展下去的話，一傳媒可能都是後面都是會有這個就是被大陸收購的，其實台灣一傳媒等等，這個就是香港的悲劇來的，不是只是失去周星馳，我覺得，而是失去了我們香港的文化的定位。 那周星馳都 是收買了，即、就是收購了的， 他不是用政治啦，但問題就是一個這麼大的經濟體吸了進去，這個就是一個即係無可避免嘅，你要維護翻嗰樣嘢，你要好努力，同埋要好多人出好多力，先至維護得到。等於咩呢？日本人，你諗下日本人今日仲有冇人用武士刀？冇啦， 嗯， 係嘛？但係諗下點解佢仲有鑄劍師啊？仲有武士刀嗰啲師傅喺度啊？因為日本嘅精英階層係會用好貴好貴嘅錢去買嗰啲武士刀，擺喺佢嘅公司董事長嗰個寫字樓嗰度，或者擺喺屋企。但是呢，他知道他的錢是比起在淘寶買一把武士刀是貴100倍、 嗯、 但是中國人就會選擇在淘寶買，你明白嗎？他要個量，他不要個質。但是當你維護一個文化的傳統，你是要整個社會的人都有這種這樣的精神、這樣的思想，然後出很大的力。如果你說為了方便、為了發展、為了各種的理由，一定是 get rid of 舊的東西，因為那些是左頭左勢嘛。所以你說香港人為什麼不開心，其實點不是只是因為大陸的政治融合那麼簡單、嗯、我覺得，而是因為他們會看著自己我們成長以來那個的所認識的香港文化一步一步消失嘛、 嗯、 其實周星馳已經是消失在香港人的眼前的了，已經是消失了的。你看到的只是他和于文鳳打官司的新聞而已，你看不到他關於他電影製作，關於他在香港 casting 演員，還有沒有喜劇之王訓練班、 嗯、 他在大陸 casting 是吧，那人跟住你看看那個美人魚的女主角，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找個這樣的人做女主角的、嗯、其實是完全是沒有女性的吸引力的， 是 是吧，除非是投資者的女兒的最大可能，或者是投資者的情婦。大陸戲、大陸的電影圈就充斥著這些東 西，即是那些等於呢個歡樂滿東華同埋呢個星光 音樂節冇人唱歌，跟住嗰個審查嗰個官可以話俾你聽點改劇本嘅，嗰、那個就已經唔係周星馳啦。 係， 係咪先？一個咁嘅蛋散，唔識字嘅蛋散，只要佢係喺呢個負責電影審查嘅新聞出版總署做嘢嘅話，佢就可以你識飛啊？咪就係好似打靶嗰場戲咯？你練功30年，鐵掌水上漂又如何啊？係嘛？少少一個文化部嘅官僚就可以 ban 你套戲啊嘛？咁你投資者點保障呢？咪唯有將周星馳嘅電影裏面嘅棱角全部磨平曬，全部切曬，其實就係淹咗啦。 留翻一個沒有周星馳靈魂的周星馳電影俾佢咯。 有嘅係咩呢？特技呢啲唔係周星馳嘅強項， 而演員的肢體動作，這個也不是周星馳的強項。我再說，周星馳不是詹瑞文，演員的肢體動作那個不是周星馳最吸引我們的地方的，而是他設計的場景，在個場景裡面那種的節奏、對白、小人物和他的互動，這些元素你看在《西遊伏妖篇》《降魔篇》裡面還有沒有，是不是、 嗯、 你唱兒歌關我差事、啊、是不是、啊、即我覺得那個 get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思的、哦、是不是，跟著你問那個的、捉鬼那個的、那個、concept伏妖降魔其實是捉鬼的 concept， 但是你跟劇情的推進有什麼關係呢？所有東西都甩了，其實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你面對一個時代的改變的，其實周星星同學會其實不是一個電影的節目的，我覺得 是一個集體回憶節目的， 是一個叫做集體自殺前的回憶的一个节目嚟啦， 其实我哋系将呢个变种嘅1843舰队嚟嘅啫，只系一个啊， 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表达呢样嘢 系。系而80、90年代咧，都系正如第一集咁样讲啦，系一个即系不想记起都不敢忘记嘅时代啦，系嘛？咁所以我 都话好简单，上一集我哋问啊金小文，点解用太公部呢个名？然后今日你敢唔敢用太公报呢个名？你睇下太公报嗰三隻字系同大公报个报头嗰三隻字系一模一样嘅。今日敢唔敢用啊？冇人唔俾你用啊，但系你香港人敢唔敢用啊？系嘛？咪攞走咗嗰一点咯。其实香港人已经 系 系嘛？个太字里边嗰一点已经自己攞走咗咯。 好难搞啊，都系咁啊！买 T 恤啦，都系买 T 恤啦，啊买 T 恤啦。 讲到奖尾，其实周星驰唔系喜剧咯，我都话。 一向都不是喜劇， 討論周星馳的節目其實都不是喜劇，其實是悲劇， 是 今集差不多了， 快點說吧，快點說吧， 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喂，給點掌聲才行、啊、製造點氣勢出來才行、啊、 拜拜 拜拜。